上高中的时候，我们的班主任长得很丑，一半脸是白色的，一半脸是黑色的。可是就是他这样的样貌，却有一位很漂亮的太太，这让我们大家都大跌眼镜，也让我们对他们的夫妻结合怀有非常浓厚的兴趣。年终岁末，班里面组织一年一度的联欢晚会，在联欢晚会上，我们就问起老师的恋爱经历，希望他能够毫无保留地向我们坦白。班主任一听就笑了，说我一生下来脸部就有一块很明显的胎记，但是随着年纪的慢慢增长，胎记已经随之慢慢地长大了。就为了这个我很伤心，一直对自己特别的缺乏信心，对生活也没有多少的热情，唯一能够让我欣慰的就是自己的学习成绩还算过得去，就这样一直到了上大学。大学的生活虽然是丰富多彩的，但是我还是提不起精神。有一天我的哲学老师找我谈话，哲学老师说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，哪里像一个年轻人的样子。他说，一个人生得漂不漂亮可以怨天怨地怨造化弄人，但一个人活得不漂亮却不可以埋怨任何人。哲学老师的当头棒喝让他醍醐灌顶，从此以后他仿佛变了另外一个人，一扫以往的自卑和忧郁，不但心里充满了阳光，眼角眉梢都洋溢着笑容。除了刻苦学习以外，学校所有的活动他都积极地参与。几年下来，他不但以优异的成绩令同学们刮目相看，更加以自己雄辩的口才、独特的个性、满脸的阳光，赢得了最有魅力的大学生称号。而很自然的，他也赢得了一位美丽女生的芳心。班主任说，妻子是我一生的最爱，这句话获得了满堂彩。最后班主任深情地说，一直以来我都很感激我的哲学老师，因为他告诉我，一个人可以生得不漂亮，但是一定要活得漂亮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渊博的知识、良好的修养、文明的举止、优雅的谈吐、博大的胸怀以及一颗充满爱的心灵，一定可以让一个人活得足够的漂亮，哪怕你本身长得并不漂亮。活得漂亮就是活出 一种精神，一种品味，一份至真至性的精彩。一个人只要不自弃，相信没有谁可以阻碍你的进步的。 月光光，我一转身你就心慌，泪汪汪，海蓝蓝，月亮如水，天空发光，心闪亮，看着你睡得好甜，光香好梦无边，我的天堂。忍不住我却摇摇晃晃，眼里无风起浪，心房悠悠荡荡，相思放不设防，带着你逃开人海茫茫，睡意飘飘荡荡，我的小小天堂逍遥毫不风光，一阵阵热热轻抚飘来，让我拥你入怀，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，再也不要我离开。我却摇摇晃晃，为你无风起浪，心房悠悠当当，相思放不设防，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，随意飘飘荡荡，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，心花怒放。忍不住我却摇摇晃晃，眼里无风起浪，心房悠悠荡